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72集。歧路播完三小时后，名字登上热搜，网络上还有了何修义表情包，微博九宫格里充斥各种表情。何修义也不恼，他觉得因为自己能把喜怒哀乐演绎得到位，才会被做成表情包。何修义的微博一晚上涨了几百万的粉丝，有人因为视频图片粉上，还有许许多多自来水好感路。这种时候居然还有明星赶上来凑热度，发表什么谁谁谁领衔分饰两角都很出彩的十大明星都比何修义强，结果却被网友们骂脸呢？左然竟也出来凑了一个热闹，他那儿基本只有广告，还是广告的广告微博，将安利歧路何修义演活了双胞胎两兄弟，为何修义打 call， 一人分饰两角，气质南辕北辙等等五条有热度的微博一个一个的转发了，半条没落，每条转发里边都写了一个比心。热评第一问道，知道什么叫比心吗？这个是迷弟迷妹的用语啊。左然回了一个问号，貌似真的不懂。因为网络效应，许多人自发的补剧追剧，于是第二天晚上第二集歧路收视从 0.7 左右破 1.5， 那个省级卫视开心到不行了。原本对于播不播出他显得很犹豫，何修义的热度不够，虽然主演家族拿到了金狮奖，可家族并没有全国供应，何修义的知名度可谓十分有限。他最后决定买版权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柳阳亭。柳阳亭虽然一年多人气下滑，终究也还算是当红的小鲜肉，还是有一大批不信黑料的粉。毕竟曝光裸替的事儿无法盖章，左影帝说一句人品差的垃圾，无法让柳阳亭彻底跌落凡尘。后来柳阳亭因为心绞痛退出了，省级卫视本想撤资，剧组好说歹说，苦口婆心总算给劝住了。这回便宜价拿到了歧路，收视破 1.5， 实在是个意外之喜。在网络上前两集的点击也超过了千万。第二集播出当晚，又有一段被截了出来，那一段内容是父母劝说兄弟二人双双放弃，在老人心目中家庭和睦才最重要。富也是过，穷也是过，就在村里娶个妻子生个孩子，一生平平安安就挺好的，不要为了上学搞得兄弟二人反目成仇。这时哥哥忽然把碗一摔，你们不公我公，在兄弟俩眼中必须要上学。哥哥作为兄长本该让着弟弟，可是他不甘心，于是提出赌局，最后有输，已经认命，他不能自私地让弟弟陪自己。从此以后弟弟承载他的梦想。何修义在这里情绪爆发，将满腔憋闷发泄给了贫穷残疾的父母，仿佛面前亲生爹娘才是一切悲剧源头，让人看得心里发酸。这段隐忍后的爆发，平静后的怨恨直击心脏，许多人忍不住开始思考一个主题，命运。他们忍不住想，自己能够拥有目前的一切，归根究底首先因为命好，至少不差。假若自己也生在偏僻山村，父母残疾体弱，家中一贫如洗，自己还能过得上现在的生活吗？似乎命这东西屹立于聪明勤勉等等所有因素之前。于是如何帮助这些命差的人便变成了现代社会一个课题，于是这段视频热度也非常高。第三天一大早，某个大型官媒报纸微博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《歧路备受好评， 用心演戏的演员不会缺拥趸。点开一看，文章针对何修义演技受到热捧的现象大加赞扬，以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并且狠狠抨击时下部分年轻演员并不重视演技，只是到处圈钱的乱象，捧一个踩一堆。但因为是官媒，讲得义正言辞，也没有被粉丝攻击。这篇文章的主题被网友们戏称年轻人还是要有演技，官方已经盖章，何修义可以粉。还有几家大型国有或者民营媒体同样关注到何修义，并且还进行了采访。在记者问到如何锻炼演技时，何修义答了句勤勉，而后想了一想又补充了句，还得有个真正支持你的导演。到第三集收视破二，从此齐鹿收视节节高升，赢得满堂彩，引发了轮追剧狂潮。电视剧当中，弟弟作为上层的辛苦的故事，还有哥哥作为底层的挣扎的故事，摧枯拉朽一般得到许多口碑。到了剧中那集收视破三，总点击量过9亿，再次上了热搜，这次还是前集。何修义是瞬间爆红，红遍街头巷尾，瞬间圈粉无数。原本十分透明，却仿佛是一夜之间有了许许多多粉丝，这也是他第一次拥有大量粉丝。好几年前虽然有奖在手，热度却并不高，何修义不论发什么都有上千上万条评论。一开始他还看，后来便不看了，耽误时间也没有用。何修义只会在左然留的回复上面点赞，这个十分简单，他也并不需要刻意的在乌泱乌泱的留言中找左然，反正只要左然回了，一定会被顶到第一去的。齐鹿播出之后，何修义便投入到了万里龙沙的宣传中。此前万里龙沙后期完成，供应许可证也顺利拿到了，星空传媒财大气粗，宣传可谓是铺天盖地，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杂志、网络、户外一网打尽，保证让人一进影院脑子当中只剩下万里龙沙这个名字。星空传媒还在全国高校张贴了10万张海报，其中1000张上带有左然与何修义的签名。目前中国电影观众平均年龄20岁出头，大学生群体是最重要的市场。大学生们有钱有闲，消费观念先进，又有社交需求，理所当然成为主力。要签1000张名，何修义挺费劲，他以左然教的何修义三个字一份一份认认真真的签。他几年前只是男配，没有怎么练过签名，可是何修义笔画实在太多，签了3个小时才签了500份。左然叹了口气，开始帮何修义写海报的签名。何修义说不用，左然却坚持着提。不过张贴之后，1000张签名海报瞬间被偷光了。正式首映之前，星空传媒选了20所高校点映，并邀请了诸多知名媒体影评人来参与，方便对方提前写稿，为首映后宣传造势。好莱坞的点映主要是为制定发行策略，比如考察哪一细分群体才是受众目标，并将宣传重点放在他们身上。国内不同，电影主要是为广告营销。观影过后，许多媒体与影评人在观影后评价，该片是近年来国产同类题材当中最出色的，剧情设置巧妙，人物设定合理，氛围营造到位，也有主题探讨。而大多数观众也给出了5星好评，星空借此来了一波稿件。万里龙沙正式首映是在12月22号周六，地点是一个位于上海市的会展中心，左然带着何修义、苏阳两个人参加了。元旦大多电影主打喜剧元素， 万里龙沙却是背道而驰，以悲剧风杀入跨年这个档期。左然与星空都认为，不论哪年哪月哪天，观众都有各种需求，好莱坞便没有档期一说，因此可以满足喜剧之外观影口味的万里龙沙也许更能杀出重围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